可能有一些参加，就昨天没有来啊。昨天我们有说明心经导论，因为我开始的内容是心经导论，我们有说明心经导论的结果，为七种清净花。我们有说明清净的意思就是涅槃，清净花就是得涅槃的过程。那昨天我们只能够说明第一清净花就是接清净花，我们有特别强调学清净，学涅槃的过程有三个方位，结学、顶学跟回学，对不对？三个在那个清净花的过程渐渐融化，变成一个味道，一个味道就是解脱的味道。昨天我们有特别强调，所以结学圆满只能够在出世境界，就是相应神道的境界，不能够在世间境界。所以结圆满只能够出现，就是结完全清净只能够出现在涅槃的境界，在一维的境界，就是解脱的境界。那不用说定学跟回学同样的道理，定学也有世间定学，也有出世定学，回学也有世间回学，也有出世回学。出世解学、定学跟回学就是跟神道相应的解学、定学跟回学。用这个了解，我们就能够开始第二清净花，就是定清净花。来了解这个境界，我们先要说明一些什么叫做定。定的定义平常是三心的一境性，特别要强调三心的一境性，三心的一境性才是定学，不是不三心的一境性。如果心强的话，在什么情况心变成很强？心有定才会变成很强。如果心没有定，那心就很弱，它没有力量。所以定的功能在心里面可以比较跟心的放大镜，还是心的 microscope。如果心有定，他注意任何的境界，那结果那个境界就变成更明显。相信的境界跟不相信的境界同样的道理，所以有定的人 如果他们是有相信，他们可以做很发达的、很有力量的想法，像佛和他的大弟子，大菩萨，都是用这个心。如果没有用这个有定的心，那什么菩萨、什么相信的过程，很没有力量。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定，如果没有相信，那就可以做很多很多有力量的不善法，像德瓦达多，佛阿难多的佛陀的经书，还是在我们的历史也有相当多这种人物，像希特勒、斯大林的那些大人物，他们定不错，他们的心很力量，很有力量，不过力量，他们的心的力量转在不善法的境界，不转在心法，在善法的境界，所以他们能够就收集不可思议不善法。同样的道理，如果定的心专在想法的境界呢，可以收集不可思议的想法，像佛他的弟子跟那些大菩萨都就是这个境界。那因为这个道理，比方说即时论是特别说明那个定是相信的依经心跟攀，我不记得中文是翻译攀无因，跟无因在一起，因为有定，所以我们的境界改变，定的功能，它连所有的心的法在一起，变成一推，不让他们散。因为心的心法跟心居身的心法、心说都变成一推，集在一起，所以心才有力量，所以它能够继续在他所需要的所愿。不然如果心没有这个力量，这个能够集中心的力量，那他就一下去注意什么境界呢？因为专注力不明显，所以一下去就散，那心就没有什么力量，什么都不会做好。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定叫做不散乱，因为心不散乱，所以心变成巴摩卡。巴摩卡怎么翻译？心变成领导，leader。因为心变成 leader， 他能够学怎么，把握境界，不被境界把握，如果出现这个善心的已经心，那用清净道论的道理，什么是它的显起？它的显起就是智慧， 智慧跟乐快乐美乐，因为这个善心的一境性出现，所以修行人能够摄心在里面，不然他散乱在外面，结果出现智慧跟快乐内快乐。这个内快乐比无门，就是我们所用的无门的能够感到的快乐微细的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种内快乐，那结果对那个无门的快乐心气会越来越不明显。因心如果知道更微细的快乐，那他就对粗的快乐就比较不会有热忱，不会有兴趣，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众生求什么？求快乐。因为不知道人的快乐，所以模糊关于快乐，所以苦。那结果佛常常在阿含经里面说明那个修行的过程，考定的境界感到越来越微细的快乐。因为我们知道定的微细的快乐，所以能够舍那个无根的比较粗鲁的快乐，没有别的办法。也在直观的过程，就是修行人能够体会这个微细的快乐的境界，不然如果没有的话，那直观的过程是不可能。因心的自然就是求快乐，不但我们人类的心，一切众生的心，因为人依照佛教，我们出生在这个人的身体，是因为过去的善心，所以我们有能力比较修发达的善法。而在发达的善法的领导人 leader 就是定，如果没有他，那发达的善法跟直观的过程有关系的想法，维系的想法是不可能。那中央的道理定的经营一定能够出现，因为心有快乐，因为心有清安，心有快乐，有那个内快乐，那他才会有清安，有清安，那他就会深入定的境界。是因为内境界、外境界变成维系。实法跟明法变成微细，就是定的境界。那个善心的已经心的别名称叫做萨玛迪，萨玛迪叫做等持，对不对？ 三马地，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三马地阿达呢叫做 放 put mind on the object， 放心在它的境界上，叫做阿达呢。三有两个意思，一早清净道路，一个意思就是正确。有定，在心能够正确放，我们再能够正确放心在他的境界上，正确就是，没有烦恼。三也叫做在一起，正确也叫做不执着，所以所有的定一定有舍，如果没有舍，那不可能会有定。正确我们放心在我们的境界上，而舍，所以心能够变成冰淡。正确也叫做冰淡，因为心冰淡，所以他的心法能够在一起，具身的心法能够在一起。如因他不冰淡，所以具身的心法就散。因为机身的心法出现在一起呢，我们已经有讲过放大镜的道理，那所以就变成很明显，好像我们只有放大镜看小小中国字，对不对？一个小小中国字变成那么大，很方便看，对不对？修行人用这个心的放大镜，因为他的所缘很明显，而他的心很明显，所以他能够看很清楚，他能够如实观，如实观他的境界，如实观就是如实观所取跟能取，就是他的所言跟他的心，什么心法出现，什么心法灭，所言的自相跟空相，都能够看很清楚。所以有定，佛教的最重要的道理之一，就是只有定的心能够如实观。所以先心清净化，心清净化就是用这个三心一净心。如果我们能够用它，那就会些如实观。那三心一净心就是如实观的条件，智慧的条件。依照阿毗达摩叫做八种，八种等智，我们有说等持萨玛迪等智，智就是道的意思，对不对？ Samapati Samadhi 跟 Samapati 很多人模糊观念这个意思、嗯、虽然他们是同义词，还是他们强调不同样的道理。等觉就是强调我们得到这个境界，三心已经行的境界、完全得到这个三心已经行的境界，依照阿毗达摩就是修、八种等觉、嗯、依照阿含经八种，依照阿毗达摩，因阿毗达摩讲很微细，所以变成九种、嗯、八种是等知，是什么等知？就是世界色，在这里叫做微细的色、嗯、世界法就是三界的法，语界、色界跟无色界。如果心专，如果结学、定学跟回学专在这个境界，那这个叫做世间结学、定学跟回学。如果结学、定学跟回学专在先到相应的境界，就是涅槃、嗯、那就变成出世、嗯、出世皆出世定、出世慧，很重要，了解这个道理。那在瑜伽里面，心的瑜伽是三万的心的境界。为什么？因为在瑜伽，在我们也人是在瑜伽、嗯、在瑜伽我们多半时间是注意什么？就是无门的所言、嗯、我们多半时间是思维、颜色、声音、香、舌头、然后身体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个是散乱心的境界，没有舍心在里面的境界、在这个境界就只能够用小小丁小、小小智慧，因为心多半时间在变化中，世界因为在世界里面无门的心的过程已经不明显，所以心门的过程能够继续联系不断的在一个境界。所以在世界跟无世界有两个道理，无世界就是已经没有色，只有没有色法，只有命法、在这个境界，因为心不转在无门的境界，转直接在心发的境界、所以他的智慧比较发达。大定跟大智慧的境界，那在出世境界，就是在涅槃的境界，在圣道相应的境界，那 丁根智慧就变成无量。为什么？因为所缘就是解脱的所缘，在解脱的所缘，在丁根智慧能够变成无量。那现在我们已经有说明，依照阿毗达摩，依照清净道论，修定叫做修八种还是九种等智，哪一个等智？就是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依照阿含经，依照阿毗达摩。就因为第一禅定有熏有湿有息有乐，有意静心，如果去掉熏，那就变成阿毗达摩的第二禅定，有湿没有熏。如果是修一照阿含经，那去掉熏跟湿在一起，那就第二禅定变成阿毗达摩的第三禅定。阿毗达摩分开先处理熏，再处理湿。那用阿含经的道理，世界第一禅定就是他的禅智，他的因缘，禅智叫禅的因缘，就是熏湿息乐毕竟性。第二禅定就已经没有熏湿，那禅智就变成息乐毕竟性。如果是用阿含经的道理，也变成内经，内经就是不是究竟法，是一种说明的方便，它叫做心性。因为修行人有处理心思，所以他的心性管理他的境界变成更明显。那第三禅定，世界禅定是处理息、生下乐跟毕竟性，因为这个境界特别寂静，所以已经它的真念跟舍变成特别明显。所以依照阿含经，因为他们很明显，他们也变成常智。不过这个是方便说的，因所有的定不可能会有定，如果没有真念跟舍，所有的定有真念跟舍。不过在第三禅定，因为已经没有熏湿息，所以他们变成很明显。那第四禅定就是生下不苦不乐受，毕竟心已经没有乐，还是这个乐是舍乐，所以最微细的乐。这个境界，因为心的舍变成最明显，已经没有舍的干扰，所以在这个境界也有舍清净跟念清净。 所以这个境界最方便用来修观的过程，因在观的过程最重要的法就是舍。如果能够修这个舍清净，关于无常、苦、无我，那就可以解脱。那无世界的境界，无世界的四种等值，就是无量空、无量色、无量就是无所有跟非相、非非相，那个三种所缘是具一维系的，不过他们的场次跟第四场并不一样，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境界没有多相，只有一个相，所缘是无量，所以这个定是更维系的、更寂静的境界。那修定学就是修习惯修这个境界，依照阿含经随烦恼经中阿含经，佛是说明阿耨多罗法师他在波地树下他的波地的内容，就他是修这个境界清净，因为修这个境界清净，他的神通变成清净，所以他能够用神通来观结果他能够解脱，因为他看思维他的无量过去的生命思维怎么我们众生依照业出生跟往生那他的是见智慧变成圆满用这个是见智慧圆满，他就如受相灭定在清净道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定的分别我不要讲太详细，因为时间的关系，重要清净道论是说明怎么修定，用什么所缘修定，那些修定的所缘叫做业处业处就是业在这里叫做努力处，叫做地方依照原始佛教 修行的过程就是用业处，定学的业处，清净道论是说明事实中定学的业处，定学的对象还是所缘，来修回学也需要业处，需要地方用努力。如果不用努力，我们已经有昨天有讲过，什么人能够结界，就是用热忱努力跟智慧的，有智慧的人比丘才能够结界。那一定如果要解脱，就要努力在业处的境界。业处就是知跟观的业处。清净道论是说明事实中知的业处，那观的业处只能够有两种，因为在这个世界，如果能够如实观，除了思法跟明法，除了身跟心，没有什么境界。所以观的业处只有两种，修观就是修观身跟身跟心，身还是心，还是身跟心。这个就是修的观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只有两个业处，依照清净道论之修学定学的过程，有四十种业处，不是说来修定只能够用四十种业处，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业处，别的弟子所缘能够用。连南传的阿毗达摩也有提到一些那些所缘，那些比方说心所都能够用为修行的境界，知的境界如定。如果心已经很香，没有问题。还有别的宗教也有他们的如定的境界，如定的概念。重要了解是修定学，平常修行人是注意概念，修回学修行人是注意南传佛教所叫究竟法，究竟法就是身跟心。如果再继续分别，那身跟心变成五阴十二处十八界，还是二十二根，这个还是元气的十二阴，还是四圣谛的骨跟肌，这个就是智慧的境界。要入这个智慧的境界，就是身跟心的境界，思法跟明法的境界，才能够入观。这个境界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不但南传的也北传的居士论等等，是讲同样的道理。这个境界就是究竟法。如回学，我们修行人是注意究竟法；修定学，修行人是注意概念 concept。因为究竟法联系不断的在无常在生灭的过程，所以如果定的境界不明显，修行人看不到这个究竟法的境界。 那所以清净导论所说明四十种，在四十种业处里面，三十八种业处就是都是概念 concept， 只有四大，在四大分别这个业处，心在色无量这个境界的业处算究竟法，因心是真的法，跟滴水火分也是真的法，其他的都是概念。那我不要讲太详细，因为还有说明那个会学的过程，重要是在四十业处之业处里面，有的业处是只能够用来修净心定。清净导论也是在多多定的分别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是两种定，有净心定跟安置定。净心定就是一阶定，安置定就是十阶跟五十阶定。那有的知的也就只能够修到净心定的境界，好像佛随念、法随念、人随念、皆随念，那些六种随念，然后四大分别，然后眼力色等等，那些也就只能够修到净心定的境界，有的业处能够修到第一禅定的境界，好像三十二圣地的部分，有的业处只能够修到第三禅定的境界，好像前天我们有修自心观、自心观、悲心观、悉心观，这个就是第三禅定的境界，只能够修到第三禅定。有的业处好像阿那般念、十种遍处，能够修到第四禅定的境界。依照南传佛教，南传佛教是强调最好要学四十种业处都要学，因为依照南传佛教的道理，米林达班雅，米林达班雅叫做Nagasena Sutra， 中文他们有翻译，怎么有一个很流行的南传的论，中文翻译有三种翻译，我他们翻译 Naga 是论， Sena 是经，论经有没有？没有这种名称。那仙比丘经， 在南传佛教很流行，大家都会学，他也比较有文学，也不是佛教的信徒还会很欣赏，因为他这本书很有文学。那里面有那个那个圣伊弗利兹，那些比丘说明那个大王米林达，希腊国王，他给他说明。知道，不过我有知道什么道理？从这本书有什么讲什么境界？ 修 业处不要来。啊，业处对，我记得。那他这个他有比喻，他有比喻什么比喻？修行人，好修行人是好像太阳，太阳有很多光芒。修行人的光芒就是多多业处，如果多多修定，那就面亮，因为清安面脸变成很亮清亮，那这个亮它说明是那个它的光芒就是多多业处，每个业处是好像一个太阳芒，那大修行人他们都有很多很多，所以那个大乘佛教是强调这个道理，菩萨定自境界就要无量无量，数不清的境，这个修行就是那个境界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呢，就很困难。那反正能够的话，在缅甸如果要变成业处老师，那一定要学一些那些业处，很重要。一些也好像那些师弟是四中还是九中四地不净观，因为现在已经不普遍，以前在印度他们没有烧四地，没有斩他，他们放在坟墓里面，修行人特别喜欢去那些地方，因为他们就坏掉，慢慢坏掉，很多那些野兽他们会来那边，所以都是很恐怖的地方，谁都不敢进去，只有大修行人这就在跟那些老虎等等在一起，住在那边跟很多恶鬼都变成护法那现在已经不普遍，是还有西藏，我最近去西藏他们还是放那些尸体在外面，中国政府因为是他们的专政，小民族什么普他们有打仗所以还可以继续这个所以今天还在西藏可以看不到，不过在印度缅甸那些地方看不到，所以可以记得 我们是过去看过的人，是地还是在泰国那些地方，他们有照片，来修这个境界，其他的都一定要修，那些那四世耶稣，这耶稣就是摩连这个经学的境界，条件是修行人要找到比较好的环境，没有外面的干扰，供养很容易找到，亲近道论是这样很详细，我们没有时间讲。然后他第二条件是他要注意他的他的卫生，是如果他的身体生病等等，因为卫生不好，那就他没有办法修，然后最重要的定的境界的条件就是他要调无根病害，清净道论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无根叫做知定心精进跟念真念，真念是观点，因为多用真念在能够调无根病态，所以真念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修，如果没有真念不可能会有定的境界，所以清净道论是说明真念，阿含经是说明真念是定的因缘，如果没有真念不可能定会出现，如果定出现是因为无根病害病等，如果信心过强，没有智慧不够，那出现什么境界？那调剂的境界，对不对？如果精进太过强，那定不明显，那也出现调剂的境界，对不对？如果智慧很明显，没有信心，那出现什么境界？就心因智慧明显，信心不明显，所以心没有快乐。如果定太明显，没有精进，那是什么境界？昏沉。那无根要定定才能够入定，如果无根定定才能够修精进定定，精进定定也是定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精进过强 所以脚气因为筋筋太弱那昏沉，所以筋筋要定在那，所以筋筋就是定的质量，人缘是定的因缘，筋筋是定的质量，如果定没有这个因缘跟质量，那没有办法来说明这个道理，因为我讲已经太多理论，我要讲好故事，讲到了你要好故事来让大家了解这个道理。有三个朋友，我想我已经有讲过，在那个长修的有没有讲？三个朋友去那个祭祀，智慧女神萨拉斯瓦蒂，他们入宫宴，在宫宴里面有那些玉兰花，很香，对不对？那个一个朋友，所以他很，虽然因为他很高，他要采那个玉兰花，不过他那个玉兰树他会很高，对不对？虽然他那个个子蛮高，他还不能够采。那一个很有智慧的朋友，他就举他的杯，告诉他老朋友，你不要紧了，你等在我的，不要紧，你等在我的杯上，然后你就变成更高，那你可以依照你的意思采那些玉兰花，然后我们可以欣赏那个那个智慧女神的祭祀，那他就很高兴，站在他的背上，不过他也很不稳定，那第三朋友看老朋友门家门家不要怕，你放你的手在我的肩膀上，你就可以稳定起来，能在你能够采花，依照你的意思，那我们就一起去大小一起供养智慧神，那他就给他的肩膀，他就很变成很稳定，那他就采很多，在放在篮里面很多很香的美美的玉兰花，那一起他们很高兴的样子去供养智慧女神，什么意思？什么比喻？那个要采玉兰花，那个美美的花供养智慧神，就是定，有定才能够如是观，不过定自己没有办法得到他的目标，如是观来能够如是观，他是靠真念，所以真念他给他的杯，那在真念就是我们有说明一种阿毗达摩，真念就是定的经验，经的缘，阿含经是这样说明。那真言还不够，还需要精进，如果没有精进，那也没有办法定不够稳定，那这个精进就是第三朋友的肩膀，那一起他们就能够成就采那个美丽的花供养那个智慧女神，那修行人同样的道理，如果他特别是靠那个三个法在一起， 他能够入智慧的境界，深入智慧的境界，体会法。那结果如果修行人就有无根病根，他的精进也能够病根，如果他能够清净道路，还有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他能够修定是好像连黄金连黄金的第一，连黄金那个金浆它怎么做，有的时候它加热，有的时候你在加水对不对，有的时候在工作在上面磨，有的时候在放下同样的道理，修行人要知道在什么情况要自立自己的心，在什么情况要抑制自己的心，在什么情况要喜悦自己的心，在什么情况要舍自己的心。如果他这样修，那他才能够得到这个很舒服的很有快乐的境界。那自利他的心是，如果当然如果心有如果心有浑身，他自利自己的心，怎么自利自己的心，用清净道论的道理，他就思维什么，思维跟智慧有关系的节制就是自发精进跟息。如果他的心有调剂那他要抑制自己的心对不对，来抑制自己的心，他要思维跟定有关系的节制。特别就是定舍然后请安对不起，所以是没有错，请安。那广电是在真言，因为他能够用真言，真言清净道论是比较他跟国王的财务的人，他让国王了解你有那么多好的衣服，你有那么多财名，你有那么多武器，依照他的报告他就安排他的政策。同样的道理，心也安排他的修行人在修定的过程，修止观的过程，安排他的政策依照真言的报告真言告诉他现在出现这个善法那个善法，出现那个不善法，所以他慢慢因为他用真言，他能够看很清楚每个善心的法跟不善心的法出现，所以他渐渐会用精进调那些善心的法越来越明显，不善心的法越来越不明显，管他们的互相的关系，这个都是真言的功能。如果他这样修，那他的精进也就能够变成病态，那他就能够入定。 条件也是条件是他有闻所成智慧跟思所成智慧，他了解他的境界，来了解他的境界，所以他是靠上知识，因为上知识有智慧这个境界，他管理这个境界有了解，不是书的了解，不过自己的经验，所以修行人不用太多浪费太多气，那个上知识就马上能够知道他的经验，当下知道他怎么处理，不然多半人自己修定，因为不了解这个境界，所以他们将障碍为成就，成就为障碍。如果有体会这个境界，了解这个境界，那就不可能会这样。有智慧的人，有体会这个境界的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就他马上能够知道他的境界，知道他怎么避免那些障碍。那就是修行人，如果他要深入这个境界，他要跟也跟修定的人在一起，避免那些不修定很散乱的人来不受他们的影响，然后他要决心深戒，决心管理这个境界，那才能够深入这个境界。如果能够深入这个境界呢，他的生活的品质一定会改变，因为他对清净的心的了解会越来越明显，因为他了解清净的心，所以他就对修行热忱跟兴趣会越来越明显。因不了解清净的心，所以对修行不会有那么活泼的热忱。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大概清净道论还给很多种不同样的分别，最重要的我们已经有讲过，如安住定的条件是先我们要磨练自己的心在于界定，如果没有磨练自己的心在于界定，那不可能。如果没有如金心定的经验，那就不可能可以如安住定。先要修金心定，才能够学安住定。学安住定也是一个长的过程。成就安住定是很容易，不过修安住定清净也就很不容易。 安置定业所有的定有两种，有定我们所修然后那个叫乌巴巴蒂，乌巴巴蒂就是如果多修定，那就出生在天堂，出生在天堂，那个时候那个定就变成我们的心的自然，变成就我们的有分性，我们的心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存在就变成很微细，我们的存在的品质是靠我们的有分性，我们的心的基础，北传佛教是讲阿拉耶，南传佛教是讲有分性，道理是很相似，心的详细学下来说明心的详细，为什么会有因等果，需要心的基础，心没有所缘的境界它在哪里，那它是在这个境界，有分心还是就是心的详细，如果心的详细那个心的基础很微细，那就境界很微细，所以天人的有分心就是这个定的境界，那这个定的境界如果变成我们的存在的基础就是有分心，那也每个定有三个阶段，下中上，下就是境界还没有那么清净，因为修定还没有修自在不够，所以那些界虽然是天人，他们的光芒还没有那么有一些污染，阿努鲁他打特别说明很好，在阿努鲁多经，那些不动扬的天人的光明是他们的长定的成就，如果他们的光明有一点污染，那就是他们的自在管理这个境界是他们是能够修下定，如果是中，那就已经很清净，不过还没有完全，如果是山，那就完全精进这个境界，所以他们的观念也完全精进。那东洋的道理我们就修定也是修下中跟上定，修上定那就是很难不容易，完全没有外面的境界的影响，那这样修很难，要修很多很多生命，像佛才能够这样修，那些大的修行人都有过这个过去的定学的因缘，不然他们不能够得到那么高的定的境界，那我们已经有提到依照阿含经佛在波地树下才能够修这个定的境界，完全完全精进，在他用他修观的过程，所以他磨练他的心在这个境界，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他的智慧变成那么明显，那么 不可思议，因为它的定不可思议。佛教的定学跟外教的定学 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已经有说明佛教的道理，涅槃，佛教清净，究竟清净就是涅槃，了解这个境界就是了解无我，了解无我就是了解缘起。所以修 佛教的定的修行，如果没有定的修行，那就没有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靠定的境界。不过我们佛教的定的境界的得失是修定还不够，要了解定的因缘缘起，才能够用这个境界来解脱。如果不了解定的缘起，那就关于解脱的意思模糊。佛有这样教，以前的出家人，所以他们特别用功在这个境界，因为了解缘起的注意，有效果的方便就是修定，在定里面观，用定的境界来观。如果能够了解，彻底的了解这个维系的心的缘起，那就比较容易了解所有的其他的缘起，因为了解缘起在用这个维系的境界，所以其他的缘起很容易了解。所有的世间法都是缘起法，所以佛是教这个境界来说明缘起。这个境界因为还是在世间法里面，还不是解脱，不过是解脱的方便，最重要的方便。如果没有这个方便，那去解脱是不可能，所以不可能会有道。如果没有道的方便，道的方便最重要的，道的方便就是定。那所以清净道论是特别强调修定要了解它的因缘，因缘定的因缘就是叫做常知，知就是因，因为有五种常知，熏色息乐一静心，他们的力量很强，所以出现第一常定的境界，因为有五种常知他们明显，所以无该不能够明显。如定的境界就是如没有无盖的境界，没有无盖的境界就是没有烦恼的境界。无盖是归纳所有的烦恼，那因为在第一场定熏 在第一禅定心继续联系不断的在一个所缘，所以昏沉不能够出现。如果我们熏我们的修行的境界，那就没有昏沉，因为不熏修行的境界，所以才会昏沉。那要了解这个道理，熏的意思就是领导心管理我们的修行的境界，在定学的过程，领导心往别处，那因为用色，在第一禅定色变成很明显，色叫做留在修行的境界的附近，依然在业处的附近。如果熏色比较粗鲁，色是比较微细，所以依照清净道论，熏的味道是连续不断的搭载所缘，色的味道是按摩所缘，因为留在所缘的附近，所以波心的转在所缘下，清净道论给很多比喻来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可能最好的比喻是那个蜜蜂的比喻，是好像蜜蜂它飞往一朵花，它从远飞，然后它不会马上下在花上面，它先绕绕在花的附近才能够下，所以从远来往花是好像熏，绕绕在花的附近是好像色，熏比较粗，色比较细，两个都出现在一起。如果熏发大呢，可以看它们很清楚。那因为心留在修行的境界的附近，它不离开修行的境界，就是色，所以什么改不会明显，一改就是没心，没有神界，没有界性，所以一改出现，因心有界性，那哪里有一改？然后细，第一禅定有细，细就是欢喜所缘，细不是属于手，它是属于心，要了解欢喜所缘，因为欢喜所缘，欢喜修行的所缘，所以不可能会出现障碍，鱼就是干具，因为干具所有鱼很沉很，那因修行人欢喜他的所缘，那哪里他会导演他？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在第一禅定息，第二禅定息明显，那就不可能会有那些有的障碍， 身贪心的障碍，感激心的障碍，眼心欢喜他的境界，然后乐，乐常知，如果有乐，那因为心有快乐，所以他调剂不能够明显，因为他安现在里面，他安在里面，所以哪里调剂就是不安。如果心安在里面，舍心在里面，心就会安。调剂因为不安，所以他跑来跑去，所以如果乐明显，那就调剂后悔这个改就不会明显。最后我们已经有说明，善心一净心，如果善心一净心明显，那舍心在里面呢，它就不会有贪欲，因为不能够舍心在里面，所以才出现贪欲。贪欲在这里是贪欲观欲，无门的所言，在巴利文梵文不动扬的名称，因为以前的印度人心理学很厉害，这个心理学就是定考定的心理学，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科学的定理学，所以他们很多很多名称没有办法翻译成别的语言，因为他们是用定思维这个定境界。那贪欲也有不动扬的名称，为贪欲，在巴利文梵文，如果是粗鲁的贪欲，那它叫做罗巴，罗巴就是贪欲，关于无门的所言，关于颜色，关于声音，特别关于粗，这个叫做罗巴贪欲。不过修行人来入禅定的境界，也当然需要欲，如果没有法欲，那怎么他会入这个维系的境界？那这个这种比较维系的维系的贪欲叫做 raga， raga 就是染，不过这个染已经是无机染，无机贪欲，因为它很重要，不然没有办法入这个修行的境界，如果没有这个维系的法的贪欲，所以是别的名称很难说明。在英文都变成一样 greed， 不过有好的 greed， 有不好的 greed。最后如果要解脱，那所有的 greed 都要处理，不过先要处理粗鲁的 greed， 才能够处理维系的 greed， 好像很有名的比喻，来能够那个蝎子，对不对，比较大的蝎子只能够用比较细的蝎子让它出来，那每次是用越来越微细的蝎子来让那些粗的比较粗的蝎子出来，最后那就没有蝎子，就没有烦恼了，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靠贪欲，没有贪欲那就没有业，没有业那就没有烦恼，没有业没有贪欲那就没有无明，有无明所以有贪欲，有贪欲所以有无明。这个不动扬的贪欲 的综合名称叫做爱。不过爱在很微细，爱也有跟解脱有关系的爱，有所以那个分析非常微细，有跟解脱相应的爱，就是metta，慈悲。所以怎么教他很难，这个语言很危险，对不对？主要我们能够自己体会这个境界，那就会清楚，要说明那就出现很多苦难。不过巴利文还是不错，他们那些微细的名称他们都有研究很详细。那现在佛是特别强调修行人，如果他要用他要解脱，他要深入这个微细的境界，在如果他深入微细的境界，才能他能够了解粗鲁的境界的不好处。修行的过程，佛是说明靠这个道理，因为我们能够深入微细的境界，我们才能够了解比较粗鲁的境界的不好处。如果没有这个经验，那就没有办法成就修行的过程。所以佛在阿含经很多经典里面是教那个修行的过程为靠定的道理，为感觉越来越微细的快乐来处理比较粗鲁的快乐。所以依照这个道理，在第一禅定的境界，修行人就能够处理所有的疑，无疑，这里疑叫做无疑的境界，他能够处理无盖，无盖是所有的不善法，而他能够心相深入这个有喜有乐有熏有思的靠离身的定，离身的定就是离无余的定。在第二禅定的境界，第二禅定的境界变成更微细的境界。现在修行人阿含经是说明修行人怎么要修第一禅定，他要深入这个境界，像用肥皂，以前的人没有用肥皂，他们是用那个肥皂，用一种灰跟土跟一些砖混在一起，然后现在在印度还乡下还可以看得到，在那个金旁边有一些老人家，他们还是用那个土抹全身体在冲水。那我们也要这样抹自己的身体，在这个第一场定的快乐，才能够了解，彻底的了解那个无门的境界的粗鲁的快乐，所以远离它。然后就修第二禅定，第二禅定是定身的禅定，因为没有熏跟思， 我们有说明心是好像大心在缩阴，色是好像按摩心在缩阴。如果心比较发达，他可以马上了解这个就是麻烦，所以他能够处理他们，那变成更激进的定，更激进的境界。如果他能够深入这个境界，深入叫做修无中自在，依照清净道论，就是那个境界的强相，他需要他马上出现在他的心前面。他出现以后，他不用等，马上入定。他入定的时候决定他要留在定里面多久，他就留依照他的意思，一分钟还是一个小时还是一天，如果是大的修行人，然后他马上出来，因他不执着这个境界，他了解他的因缘，那些因缘是无常苦无我，所以他不执着他们，马上出，然后检查那个境界的缘起，就是在第一场定五种参知，在第二场定三种参知，等等。那第二场定的境界更微细，因为已经没有那个熏色的干扰。如果他深入这个境界呢，他不会执着第一场定的快乐。同样的道理，深入第三场定的境界，他不能够执着第二场定的快乐。如第四场定的境界，因他更激进，因为舍变成清净，念变成清净，所以很已经很激进。那如果他很熟悉这个境界，多修这个境界，习惯这个境界，不可能他还会执着在比较粗鲁的第三禅定的境界。然后他修无世界，无世界比禅定比世界还微细，还寂静，然后最高的寂静就是解脱，来世间最高的寂静，他一定要修回学。那回学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五个在清净道论，就是五种清净化。见清净化，度依该清净化，道非道，之间清净化，然后道把地方的道之间清净化，就是见道清净化，然后最后之间清净化，就是修道的清净化。无中清净化就是回学，在清净道论回学，因为我们只有下午两个钟头来说明这个境界，我们要讲比较简单，讲简单叫做讲依照编织的道理。清净道论是说明，在北传佛教有九即时论，是说明回学的过程，靠九种编织。编织你知道吗？编织巴利亚，没有错。在北传佛教俱舍论九种一切是谛论九种编织，在南传佛教三种编织，就是说明回学的过程，就是断而断烦恼的过程。那来说明他们，我先要引 在《扎阿含经》有在乌音有一经，他说：“萨邦阿那比迦南，萨邦阿巴利迦南，萨邦阿巴迦哈阿巴婆杜卡卡亚亚。”如果我们没有阿那比迦南，我们没有了解前夫。如果我们没有编织前夫，如果我们没有理解前夫，可以这样说，那不可能我们能够处理这个苦海，不能够处理苦。那三种编织就是处理一切苦，什么是三种编织？第一叫做ญาติปริญญา，ญาติปริญญา就是了解，了解什么？了解智慧的境界，来能够修观。我们的心平常包在概念的境界，不包在智慧的境界，来能够修观，一定要修智慧的境界。依照早期的阿毗达摩，智慧的境界叫做究竟法，究竟法的境界。究竟法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有四种究竟法，了解他们就是了解全部。什么四种究竟法？色法、心法跟心说法，柔法、觉得是一个色、心跟心说。最后就是无为法，是个四种究竟法，了解他们才能够解脱，不了解他们不可能会解脱。所以会学的内容就是了解，彻底的懂得。四种究竟法，又在这个境界，在这个境界，就烦恼灾会越来越不明显，最后就没有烦恼了，就是回教，回学就变成圆满。在别的境界回学就不能够变成圆满，所以先要了解这个境界。ญาติ把人家叫做编织智慧的所缘，智慧的对象，智慧的境界，这是第一编织。如果没有了解这个智慧的境界，那不能够深入观的过程。有了解这个境界呢，第二编织就是毗拉那巴利尼亚。毗拉那巴利尼亚叫做，我们可以翻译观察，观察编织，观察你的智慧的境界。观察叫做观察，叫做了解这个境界的功相，功相彻底的了解，彻底的懂得这个境界的功相。 这个境界就是除了就是有为法的功相，有为法的功相是无常、苦、无我。用悲川的道理加空，用南川的道理加不清，两个都没有问题，都很好。那重要还是所有的有为法，有为法就是色、心跟心说，都是在连续不断的刹那刹那生灭的过程。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过程才是真的无常，他们的功相。这如果了解这个功相，才能够了解真的苦为无趣因。这个境界就是无趣因，因为有无趣因，我们继续留在这个境界。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呢，就会了解无我。了解无我才能够解脱，不了解无我，那就没有办法解脱。无我能够了解，条件是我们了解无常苦。那第二贬值就是懂达这个境界的功相，彻底的懂达这个境界的功相。如果能够彻底的懂达这个境界的功相，才能够渐渐处理所有的烦恼。这个就是理解贬值。巴哈那巴里尼亚，三种贬值怎么配合跟我们的五种清净法，我们就下午要讲，因为现在已经10点，我看试试看我尽能力就都归纳五种清净法，特别我要强调使用的方法怎么修它们。现在到这里为止，下午2点半，我们继续讲清净道论的最后的部分，就是回学的部分。